别怪我，偏听贾兰之词，你不喜欢柳松，二不查访乡里，这三不言俗语诸之事，以致酿成这千古奇冤，怎不叫人痛心疾首？ 少爷，少爷。 错善良，少爷杀凶犯，记冤魂，一把心烦，纵然身犯六关七道万法，我也为你昭雪冤枉。将罪犯打入囚车，听候发落。 是。 童儿，将我上报，我要到离离庙前去请罪。 老爷， 将我上报。我燕天林与你们跪下了。寻亲王法，嫁祸刘松，我气他，他私添案卷，小心我，错杀了刘松，请大人发落。 爹爹，天民之过，实乃是小女之罪，只求爹爹赦免天民，女儿我虽死无怨。 此罪乃是家来二人，真是委屈你们了。 冤枉，冤枉。 老夫代天巡城，执掌生杀大权，林天明错斩刘松，当初有我罪。 大人， 大罪在贾来尔犯身上，林天明一向为官清正，特赦免于治啊罪。 谢大人。 且慢，岳父大人，你身为刑部尚书，理应执法严明，如若殉情，何以正国法而复万民？ 老夫明断，谁敢违抗？ 岳父 大于伤无杀， 岳父 大于伤无杀。 朕岳父大人，小婿想借用天子的尚方宝剑，将这李李庙全当公堂审理此案，请岳父大人监察。 好，老夫就将尚方宝剑交付于你，你要仔细审理，为令彻查。 多谢大人。水镜寻情枉法，罪不容诛，押了下去开刀问斩。成事近前，成事近前。良心过重吗？ 你怪罪为父吗？ 官人，为官清正，执法严明，为情不坏。 贤妻为我日夜操劳，我是牢记在心，实难忘怀。只怪我终日只知忙于公务，而淡漠了父亲之情，才使贤妻遭受牢狱之苦。你我婚配实在，我未曾送与贤妻一件心爱之物，却送了我送与贤妻的是镣铐枷锁。 将你收留，供儿读书，是教儿做人，而才金榜得中，出任为官。这桩桩件件，若不是老夫焉有二年今日？你不念养育之恩，翁婿之情也就罢了，可你不该呀，不该！不该将这恩爱夫妻之情全然不顾。燕天明啊，燕天明！小女昨天按卷令将他发配边关，扶起舞台，我倒要问你所斩刘松水之。在燕，岳父大人问得好，

我操劳了大半生，苦学苦练多少年，才学会了古月轩这一门绝技，如今反倒大祸临门了，难道是我这双手的过错吗？我这一斧子下去就成了残废，岂不是给柳娘增加了拖累，给世宝增加了牵挂？不，我不能躲，我不能躲，我不能不剁手，不剁手就得给九爷做这卖国求荣的活呀。这活是我聂小轩干的吗？ 聂小轩愿做一块玉洁白难改，身子最纷纷，聂小轩愿为一千如其节难改，身可分不难，小兄称叹悲欢有那世谋，柳娘是传人舍武，一人无牵挂好战争七义，出国魂换取个洁白之身，见父母交纳戒，一冠情仇无孝子孙，中华败类卖国的金贼，机关钻金也枉费心啊。 苦命的儿奔向何方？